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林宥嘉，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 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参加桃园捷运绿线 GC02 标动工仪式时，肯定桃园市长郑文灿能力佳，支持者跨越党派，当市长除了肚量要大，身体也要顾好，尤其是要当总统的人身体要更好。他说郑文灿以市长的身份主持捷运动工仪式，未来绿线在完工的时候，郑文灿极有可能以总统的身份主持通车典礼。郑文灿在典礼结束回应记者询问时表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重大工程建设像是铁路地下化跟捷运工程等都要花费7年的时间，这一届开工之后会在下一届市长的任期内完工。郑文灿说，他要做的是在这一届将所有的桃园捷运工程通通开工，至于完工之后不管是什么身份，他一定会来参加。郑文灿强调，他没有设想下一步要做什么，一切都是以帮助总统蔡英文连任。媒体报道，海军一名周姓上尉涉嫌违反军中规定兼差直销，甚至跟妻子一同在全台的北中南各地举办直销说明会。海军司令部表示，今年7月就已经发现特定爆料网站上有照片直指国军人员从事直销，而展开调查。海军司令部今天指出，经查照片中有5名海军现役军官，其中有一名周姓军官跟妻子共同从事直销，另外4人只是经过友人介绍购买商品跟课程，没有从事直销的事证，相关网站上的照片是成员上完课程之后的合影，并不是宣传照片。海军司令部表示，目前依国军人员不得在外兼职兼差的规定，予以核定，周姓军官记过2次，其他4名军官则是申诫2次处分。美国检察官今天说，曾经协助总统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调查川普政敌美国民主党前副总统拜登的2名佛罗里达州商人已经遭到逮捕，他们涉嫌密谋非法转移资金给亲川普的选举委员会以及其他美国政治候选人。路透社报道，这2名商人分别是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出生的帕纳斯以及佛鲁曼，他们昨天晚间带着飞往维也纳的单程机票，在华盛顿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遭到逮捕。检方表示，两人密谋让身份不明的俄罗斯商人提供的至少100万美元外币流入联邦或者是州政府候选人阵营，借此取得影响力。检方在起诉中指出，他们去年5月捐款了32.5万美元给亲川普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优先行动，而且这笔资金通报不实，声称是来自于天然气公司，目的就是要隐藏真实的来源。帕纳斯跟弗鲁曼都被纽约联邦检察官依照2项密谋罪、1项虚假陈述以及1项伪造商业记录罪起诉。美国法律禁止选举收受外国政治现金。民间组织绿色美国评比巧克力大厂供应链消除童工现象以及停止砍伐森林的程度，结果发现哥蒂凡 Godiva 排名最差，其次是费列罗以及易兹。评比最差的哥蒂凡说，他们向第三方采购才会导致评比处于劣势，其他公司则是没有回应。全球大部分可可是来自于西非国家加纳以及象牙海岸。根据国际可可倡议组织调查，大部分种植可可的家庭都生活在世界银行每日2美元大约台币62元的贫穷线之下，助长了童工现象，估计有160万名童工参与。可可生产大国则批评可可公司过分地专注于自己的永续发展计划，希望这些业者加强关注今年提出的生活收入差异计划，缓解农民贫穷。

却不露痕迹。我还踮着脚思念，我还任记忆盘旋，我还闭着眼流泪，我还装作无所谓。我好想你，好想骗自己， 10月11号星期五，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哟，我是马克。 我好想你。 想我吗？ 苏打绿收录在《秋故事》专辑当中的《我好想你》，我个人自己的节气，玛丽节气，就是在国庆日之后，就是秋天来临。 就你很喜欢？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临界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的身体记忆。秋天到了，今天就来听听跟秋天有关的歌曲。 未看先猜，会有秋天别来吗？ 秋天别来好像去年播过了， 所以他今年就是不会入选。 对的，今年没有秋天别来。你知道已经做广播做这么多年，来来去去存他秋当做这些歌曲而已。 勇气是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向着前辈说的那句话，别害怕。就让秋天的月光洒 心渴望，此刻横比天堂。听海的声音多么嘹亮，忘了城里的月光，淡淡忧伤。其实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向着前辈说心口 魏如云的秋翔。前一阵子呢，就搭计程车要去电视台的时候，然后那个司机就说：“哦，你要去赶上班吗？” 嗯， 然后就说：“哦，对啊，对啊，嗯、就在电视台上班。” 嗯， 他就说：“我女儿也是念传播的耶， 嗯、 她是念……我开始侃侃而谈她女儿的故事。 嗯、 我女儿是念淡江的传播，然后她以前……”哦，我也没想过他怎么有一天会开始念传播，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嗯。 然后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听他提过说我要念传播、 嗯， 他只跟我说他喜欢英文，他要念外文。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在填志愿的时候，他说非福大外文我不念， 哎呦， 我就只要画那一个、 嗯。 然后他就跟他女儿说，不行啊，你填志愿就你还是要。买保险 啊， 你不能只填一个嘛，啊，你后面至少要填一些其他的啊，不然淡江外文你也填啊，然后什么的。那、 嗯、 不知道为什么女儿就是第二志愿就填了淡江的大船， 嗯、 结果就是就上了这个志愿、嗯，就去念了、 嗯。 然后念了一年之后呢，他就又跟他女儿说：“啊，你要不要重考啊？ 嗯、 你不就是喜欢念外文吗？你现在念传播，念一年重考啊。”他就说这女儿就是很倔强、 嗯、 就是当初叫他说那你第二志愿要不要填淡江的外文、 嗯、 爸爸叫我这样我就偏不画、 嗯、 然后爸爸说那你要不要重考那我 偏不 重考我就是要继续念下去、 嗯、 就不知不觉就是传播就念完就毕业了、 嗯、 他说我还要去参加我女儿毕业典礼然后坐在 那 边， 司机真的跟你侃侃而谈， 侃侃而谈。但我心想说， 欸、 司机，我要迟到了，我真的要迟到了。你跟我侃侃而谈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前面路况、 嗯， 你要认真开车。他说，我坐在那边吼，然后听他们那个系主任在那边聊、 嗯、 哦，我一直到他毕业那一天，才知道原来你们传播分三大块哦、 嗯， 一个就是那个电影嘛，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电视嘛， 嗯、 就电你们现在电视台， 嗯、 我以为他第三个要讲的就是 广播 来了， 结果 第三个是那个什么暗房哦， 啊哦，摄影广告还是什么、 啊？ 他在说什么？ 对他要说的是摄影，然后我想说爸爸，广播呢？应该是广播吧？ 而且爸爸，就是你这样分，你根本就没有听懂系主任在讲什么吧？ 但是 就怎么会摄影怎么会是混在一起的？摄影跟传播根本没 有关系啊！而且他第三个暗房， 应 该还不讲暗房，他是讲一个暗什么的。 暗光鸟。 反正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是要讲暗房吗？”他说：“对对对对，我要讲的是那一个。”他说：“哦，我到毕业那一天才了解我女儿这几年在念什么。可是听到那一瞬间，就突然觉得有点惆怅，就是。 啊” 就是你听得出他当然是关心他的女儿、 啊、 所以会想要一直说那你要不要再干嘛你要不要再干嘛、 啊、 可是可能工作又很忙然后他就说我女儿也都不跟我聊天、 啊、 他都不跟我说他在想什么、 啊、 所以他就是也无从关心起然后也是到他毕业那一天才能好像隐隐约约得知女儿这四年在干嘛 难过、哦、 就那个落差感他在外面辛苦赚钱想要靠近他却又靠近不了 难过、哦 然后他就说哦，毕业之后我女儿就开始做剪接的工作，嗯，然后他那个好像是什么外包接的案子，是大爱台，大爱台你熟吗？我说哦，我不太了解。他说好像他们那个钱都很低，所以就是，然后他那个剪接的时间又好长哦，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放假什么，他也都在忙着要去公司，就是很多 case 要剪来剪去。那案子也不多，钱也少，后来工作室就收起来了。他说我现在我女儿改去做那个城乡城镇的设计，就那种政府这一块要什么改建啊，需要人去那边观察氛围，然后做一些设计的案子，改去做那个，感觉生活比较轻松。我完完全全进入了他女儿的人生。他女儿28岁，也不谈恋爱，也没有要嫁人。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说到计程车司机的女儿的故事，我有个朋友的朋友，然后他的爸爸是计程车司机，我的朋友的朋友他是一个女同志，然后他是爱到卡惨死的那种女同志，他本身呢就是一个胖胖的人，然后他喜欢上那个女生呢，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然后可是那个女生呢又会若有似无的对他好一下，塞奶一下， 勾他心痒痒， 要一下东西，所以他在这个女生身上花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他每天呢就是我那个朋友的朋友，他很非常辛苦的打工，然后就是打很多很多工，然后就是女生要什么，比如说最近那个 iPhone 11最新的 Pro 的 Max 的 手机要坏了， 不管多贵，3万、5万、6万全部买，买给你，就是我就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我就是你的守护公主，我是守护骑士，对，我那个守护骑士。然后那当然就是你打工的钱，你也不可能大学打工，你不可能3万、5万之间 赚那么多， 对啊，赚那么钱，那怎么办？都是跟他辛苦开计程车司机的爸爸拿的，然后一个月 都给他， 爸爸都给他无限制的宠他，一个月会拿到20万。 什么？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 难过， 好难过。然后其实爸爸也不知道这个生理性别是女儿的，女儿在想什么？他也对他爸爸很坏，就是你不要吵，就拿钱来啦，钱不够用了啦，给我啦，然后爸爸就很努力的拼命的继续开车。 爸爸会觉得也只能靠 、這 個、跟他维系关系， 对，就只有女儿要跟我要钱的时候，我们才有讲话的机会，我永远不会了解他在做什么。我那个朋友也是念传播的。所以就是永远不会了解女儿在做什么，然后也不会了解知道女儿到底把这些钱花去哪里，这样子很难过。 你朋友现在有醒过来了吗？有不再当守护骑士了吗？ 因为是朋友，所以现在其实没有联络，所以我不知道他过得还好不好，不知道他醒了没，不知道还会不会用这样的感情观跟价值观再继续过他的人生。他其实会拖垮他整个家庭， 真的。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秋天之歌这首也是经典作品，来自于张雨生。我是一棵 秋天的树。 为什么听完两个跟计程车司机有关的故事，这个节目的氛围陷入了浓浓的惆怅当中？到底是秋天的歌单出了问题，还是这个故事出了问题呢？ 故事真的很令人惆怅，再加上秋天真的是令人多愁善感的一个季节，然后每次到了真的要入秋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特别注意，就是关心你身边朋友的忧郁情绪，因为在这一个季节，其实人就是动物，动物就是有季节性的。那在这一个季节，我们就是会特别多愁善感。然后，如果他的基因或他的环境有些触发因子的话，的确会引发他一些比较深的情绪问题。 所以你也可以好好趁这时候，好好的观察自己跟关注自己。Lara 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 秋天看海，一路上你不在，亲爱的，我没有责怪，只是不明白你是如何相信未来。若我对你不再有依赖，我的自在你还爱不爱？ 专辑的起源，也是吴青峰口中最平凡而不凡的作品。他所承载的情感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秋天适合回来，欢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你每天都回来，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钟到4点钟都回来飞碟联播网，或是随时你有空的时候都回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马克信箱，或是我们的 Facebook 欧马克玛丽的象牙塔，我们的 IG Mark 是 C 的 Mark 哦， MARC 底线 ORANGE Mark 底线 Orange， 或是 Mary in Tower。 这个女歌手呢，她本人秋天的氛围就蛮浓的，秋气十足， 仙气十足啊。 他是陈绮贞，这首歌曲叫做秋天蒙太奇。今天第一个小时呢，为你送上秋意浓的歌曲，但是今天没有秋意浓，他是 K-Will， 嗨秋天。 허리처음말을놓던눈도맞추지못했던서툴었었던지난날들너도가끔생각나니뭐가그리도좋았는지하루종일웃고만있던그게사랑인지모를만큼우린너무어렸었지안녕나야잘지우리처음을따라걷다보면다시마지막그자리에네가웃었던속삭였던눈부셨던눈을떠도꿈꾸는것같던그날들이그리워추억은또바람처럼 秋天还是有一些开心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天气越来越凉，对我来说、哦、我就开始可以有一些围巾啊，我们可以看冬天的外套啦，这些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快乐、嗯嗯嗯、虽然这个快乐是建筑在金钱的交易上面 就是花钱买快乐， 但女孩的乐趣机就是这样嘛。 秋天还有什么快乐事？ 秋天好看可以更舒服的吃锅啊，然后秋天我觉得 开始吃锅了， 秋天的散步也是蛮舒服的一件事情。 你少在那边造什么形象，你根本就不走路的， 我还会边跑，我还会 边朋友个诗集边走路， 诗集嘞。 黄大炜老师，秋天1944。 忍不

大家好，我是佟丽安。 只是一辆要去飞机场的巴士车。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下个小时呢，就是我们诚实电影预告院的时间了，来听听本周有什么样的电影要送给你。这首作品是来自陈奕迅的《对不起，谢谢》。 中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伊朗学生通讯社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在红海航行途中，在沙烏地阿拉伯港市吉达附近疑似遭到火箭攻击，爆炸起火。不具名的消息人士说，这起爆炸造成两个油槽受损严重，石油外泄到红海，但是并没有船员受伤。这一艘邮轮载有100万桶石油。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指出，专家认为这是恐怖攻击。暴雪娱乐卡牌游戏《炉石战记》上个星期大师职业赛第二季亚洲例行赛时，香港的选手聪哥击败了对手之后接受访问，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却被惩处除名，并且禁赛1年，同时奖金没收。而为了支持香港反送中，《炉石战记》美国大学杯有线上在线上参赛的学生在比赛直播过程中突然举牌，亮出“自由香港，抵制暴雪”的牌子，画面停留不到3秒，随即被导播切掉画面，所有选手视讯镜头都被强制关闭，引发了聊天室所有观看者怒火。至于在比赛中秀出口号的学生，并没有遭到任何的处罚，而且还安排继续下一场比赛，引发玩家认为暴雪的惩处是双重标准，在美国举牌没有事，在香港喊口号就要除名。玩家宣布自动退出比赛表示抗议，同时将抵制接下来的赛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出席明尼苏达州的竞选集会，表示他对于中国强硬的协商策略，包括一连串的关税手段，已经让美国处于更加有利的经济地位，中国经济要赶上还有一大段距离。福斯财经网报道，川普提到，如果当时在2016年大选胜出的是希拉蕊而不是他，那中国现在可能是世界顶端的经济体。川普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还差得远呢。川普指出，贸易战持续打下去只会伤害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的供应链正在瘫痪，就业机会流失，导致企业纷纷出走中国。他说，中国牢不可破的供应链现在正全部的破裂。至于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川普指出，中方代表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美国正在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想要达成协议。他说，那些中国谈判代表态度非常的强硬，但我们谈得非常良好。欧盟委员会表示，中国出口商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汽车钢制轮毂，对中国生产的这些产品征收最高66%的临时反倾销税关税。而此外，欧盟委员会还表示，已经开始调查中国大陆跟印尼是否正在向欧盟倾销用于制造汽车车架以及机械的热轧不锈钢。彭博报道指出，欧洲同业指责中国跟印尼正在向欧洲市场倾销廉价、享受补贴的钢材。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最终可能会对这些进口征收关税。欧盟委员会还指出，应该采取临时措施，以防止倾销进口品对欧盟产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爱尔兰央行今天表示，英国如果走向无协议脱欧，将会对爱尔兰的经济造成莫大挑战。2年内失业率将攀升到6.9%，央行并且将明年经济成长率预估下修到0.8%。由于爱尔兰跟英国的紧密贸易结合以及共享陆地边界，这使得爱尔兰成为无协议脱欧冲击最大的欧盟成员国。爱尔兰央行以英国在10月31号无协议脱欧的情况之下做出预测，预期明年经济成长0.8%，不过2021年成长率可以回升到1.9%。央行指出，无协议脱欧将会引发莫大的挑战，重创生产力以及就业市场。台北股会市在今天是国庆连休，是休市。而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46点，涨幅1.15%，来到2179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6点，成为204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4点，成为297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6点，成为9664点。香港恒指数上涨595点，涨幅2.32%，来到2630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成为3111点。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哈吉被台风影响，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不排除有长浪发生。目前台东的兰屿以及台东观测到浪高2到3米的长浪，宜兰苏澳长浪也在持续。而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百分之百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液 Sunflower。 是在晚上吹叹气，随意下不停，不整理。 在世界变得更疯狂之前，不如哼起啦啦啦，一起摇摆吧。西普语息息相关，第二波主打啦啦啦，大义未来种子音乐。 渔夫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0月14号起，萧煌奇。 幸福就成了大不了的对岸，迷路在云端，才懂什么是缺憾。 太寂寞呀！ 上周飞碟随堂考，戴爱玲要送有声签名明信片给你哦。 身边的景景看，天那帮落来陪替你打，是爱你勇敢。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相守，不必为我留下任何。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爱一良爱比死更寂寞》，同时也是《野雀之诗》的电影主题曲。之前呢也有很多人很看好这个《野雀之诗》的女主角叫李易洁吧，可以入围。然后这个故事呢，《野雀之诗》看完有点就是很惆怅的感觉，我不会说，我突然要我用一句话交代这个故事大纲， 没办法，無理です， 有点难呢、欸。一个小孩呢，是被阿嬷奶奶带大的、但是他也不能在那个乡野间，你知道学校都要收了，因为根本没有小孩，你就一定要妈妈带回去抚养啊，就单亲妈妈。但妈妈有办法把自己顾好吗？妈妈的职业也许是陪酒的、接客的，然后有时候中间遇到烂男人会打她、在这样环境下，小孩也看着妈妈这样，妈妈也想顾好她的同时，你知道，就我们可以想象的嘛，就是要是没有你的话，我的人生可能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一下想要，你知道最爱你的人就是妈妈我吗？就一下这样，可是一下觉得没有你的话我会过得更好，就这种拉扯的环境下长大。然后也许真的遇到不对的人，那个男开始家暴的时候，不行不行不行，又要把小孩送回去奶奶身边，但奶奶最后可能也过世了，也不能顾着他，就是一个这样 难过 惆怅的故事。乐团的接下来要去哪，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月了。每周五的第二个小时，帮你看看本周什么新电影上映，他们在演些什么呢？ 这部电影呢叫做技高一筹，技高一筹 My Masterpiece。 Masterpiece 呢可以说是杰作，然后这个 Masterpiece 呢 是一个牌子 Masterpiece 是一个牌子、 我觉得是一个潮牌、 是假的。然后这个 Masterpiece 常常是说杰作，说哇，你的这一步或这个计划这个策略实在是太棒了，也是 Masterpiece。 那当然就是画家这个大作、Masterpiece。 这就是关于 马克信箱 Masterpiece。 这就是关于这个艺术家，然后呢他得了厌世或失智，他快要挂掉了，可是呢其实他的这个那什么经纪人哦，帮他卖画的那个，他们已经合作了40年，他们已经很厉害了，就是很成功的骗了很多很多人说他很厉害，反正就把他的画作炒高高这样子，发现这好像是更好的一次

我想到会行走其他东西。本周呢有一部电影叫做海兽之子， 不是天气之子哦，是海兽之子， 但一样是日本动画片。 兽是那个 野兽，兽 不是海兽丝开头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嗯、那就这样嘛，日本动画片、 就是、 就这样嘛。 海里有个怪兽，然后他的孩子 你看了预告片以后不太知道。 明白明白，就跟我看完天气之子不太明白是一样的。 对对对、嗯、但想必一定是有很感人的配乐啊，然后很美丽的画面啊、嗯、看来会让人热泪盈眶啊，如果你是吃这一套的人啦、嗯、对。 没了， 下一步电影版的《坏家伙们》。《坏家伙们》是一个电视剧啊，然后改编成电影版。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自己是理解成自杀突击队啊。 哦， 就是我们找一群很疯的坏人， 但是他们要去做正义的事情， 以暴制暴、嗯、这样子。那其中呢，这个坏人有谁呢？有那个马东石， 嗯， 对， 最强大叔， 对对对对，他就是一个坏人，很会打架， 嗯， 很暴力， 嗯。 另外呢，最强诈欺犯，嗯，很美的一个美女， 女生 这样子， 嗯。 还有一个呢，是他真的就是警察，警校刚毕业，很优秀的警员、 嗯， 对，小鲜肉。然后他们组成一个这个团队，要去逮坏家伙们，用坏家伙的方法 逮 坏家 伙 们。接下来就是我刚刚看的这部电影，我看了这个预告，我就觉得这种电影进去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啦。 危险，风险性很高的电影。 江湖难事。 好小，我没有在讲那个哦，是邱泽，我记得他就叫做豪小。 邱泽叫豪小，他是他是制片， 嗯， 导演叫温熙啊， 嗯， 黄迪洋演的， 嗯， 好，他们两个人呢，就是一直想要拍电影，那想要拍电影没有钱怎么办？去找黑道，找黑道呢，黑道就丢钱说好，有没有把那个电影给我拍出来？ 嗯， 可是中间呢又发生一些很奇怪、光怪陆离的事情， 嗯， 就是里面呢就是一定是跟黑道嘛，就是枪嘛。钱嘛， 挂钩， 女人嘛，有关系这样子。然后这个预告片演到其中一幕，就是说哦，其中一个女生她是黑道的女人， 嗯， 然后他们在这个中间又夹杂一些就是性爱场景在其中，然后接着下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就死了， 嗯， 然后就可以照到她看到她那个尸体就是灰灰白白的样子， 嗯， 她说那这样怎么办？女主角都挂了，我们怎么办？拍活尸片呐、啊，就把它拍下去啦，就这样子。嗯，反正就是他说， 因为都在演那个电影产业背后监制导演筹钱然后奔波拍摄的关系、 嗯、 然后所以这部，因为我没有看过一丝到、一丝 到底， 所以之前这部戏就是江湖男生刚出来的时候好像开始会有人把这两个要放在一起、 哦、 比较的感觉， 嗯，然后就在说其实看到的喜剧背后都是悲剧这样子、 嗯、 江湖男士 满满的回忆，想起甜甜的你，魔力红。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that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台湾西洋演唱会单场最多观众纪录保持人，摇滚天团魔力红，继排行神曲《Girls Like You》后全新力作，请听环球魔力红2019全新冠军单曲《Memories》。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进行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 哎，本周有一些经典重上，哎， 像是 蓝波最后一滴 血 ，Yes。 哎，你不觉得他本人演出超敬业吗？ 好，这是最后一滴血了，就是蓝波系列。对，我们有第一滴血、第一滴血二、第一滴血三、第一滴血四。2019年，这是他的最终章， 最后一滴血。 没错。好，那哎，我刚刚一开始以为他是一个就是经典重上，后来发现没有，这是续集电影，所以我完全跳过他的预告来看。 可是因为我以前是没有在看蓝波啦，我知道蓝波可能是比较多可能男生心目中那种硬汉形象之一，所以也许只要他登场，你知道他都已经几岁了，60、70，他还在里面的话，这个蓝波你不看可惜。 真的哎。 对啊。 再来，《仙界奇缘》，这是3D 化的灰姑娘动画，这真的就是改编星座啦。好，那 Cinderella 的故事嘛，大家应该就是那个样子嘛。 灰姑娘就是玻璃鞋嘛， 对，会有南瓜马车， 当当当， 12点， 人家12点要回家哦，鞋子掉了来不及捡，不要捡了，衣服会恢复原状那个嘛， 对，上个礼拜送了一部电影叫做《只有我能喜欢你》，韩国不是韩国，泰国的小帅哥小鲜肉，这个故事呢，关于就是一个女主角，那个女主角呢，她其实也很有人缘，然后很多男生想要追求她，可是其实这个追求没有办法追多久，因为她的侄子，她侄子太爱她，就会出来就是捣乱，斩断这些情缘，就是会跟这个男生一对一，然后就是在从中作梗就对了，反正总而言之就不可以有男生喜欢她姑姑，她最爱她姑姑， 但不是过儿吗？ 对，可是呢，这个姑姑，因为你现在大家可能想侄儿跟姑姑，然后你们想到自己的侄儿跟姑姑， 这没有乱伦吗？这几等亲的可以结婚吗？ 应该是不行吧？如果是直系的话，应该是如果是很近的话，应该是不行。可是如果有表了好几表的话，也许这我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姑姑她其实呢只小她一岁，对，所以就是他们的年纪其实是相仿的。只有我能喜欢你，不知道上个礼拜拿到电影票，大家去看试映会以后觉得怎么样呢？好看的话，可以在 APP 上面告诉大家， 分享一下。 Yes， 这个预告片看起来是蛮开心的啦，就是整个 氛围那种活泼、 青春活泼，然后青春洋溢，然后男生又长得帅，看起来蛮不错的。 双手指头指头咬了鼻口。 他是清风，吴清风收录在最新专辑《太空人》当中的《水仙花之死》。 本周的诚实电影预告来到接下来的两部，这两部，一部是喜剧，一部是惊悚片，但两部都蛮暴力跟血腥的。 嗯， 两部感觉起来好像都值得去一探究竟的。 这么棒！ 从预告看起来的话。一部呢叫做 Ready or Not 试婚游戏，这个是 我跟你说试婚游戏预算不晓得多少 啊， 我从上个礼拜开始还是上上礼拜开始永远都看到试婚游戏的介绍，就是去访问他，然后再讲里面那个女主角、啊、就说哦他长得像嗯，什么有点像马格罗比，又有点像谁谁谁，然后他演这部片演得非常的爽、啊、然后干嘛干嘛，然后说哎呀这个婚姻很可怕、 啊啊啊、 预算之高。 对，他不是马格罗比哦， 就是 他是长得像马格罗比的人。 对对对对对。 好，那这个预告片其实蛮酷的，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反而你听到这个片名以后是有点破梗的。 这个是因为他的事不是 杀戮的那个事，是试婚的事。他、嗯、一开始这个如果你只看预告片的话，然后不知道这个电影片名的话，我觉得会更有趣一些， 嗯、 就像他的英文片名叫做 Ready or Not， 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对对，你只是你准备好了没？好，他是要结婚了，然后这个结婚呢，他要嫁入一个豪门，然后嫁入这个豪门的时候呢，女生很开心，说我终于可以跟你在一起了。然后跟这个豪门是真的很有钱的豪门， 嗯， 他说接着下来呢，就是你剩下最后的一步，你就算是我们家的人了。 嗯， 那这最后一步是什么呢？ 嗯， 最后一步呢，这个豪门他们的什么爸爸、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亲戚啊，就说来来来，然后就带他走到一个他们的庄园，他们的房子里面， 有点像古堡那种感 觉。对对对，然后比较地下室比较阴暗的地方、嗯，然后说，我们没有在跟你开玩笑，但最后的这一步呢，就是你要撑过今天晚上。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抓到你，也没有杀掉你的话。你就是我们家的人。 你说杀我吗 ？Yep。 你说杀了我吗 ？Yep。然后他一开始都还 开玩笑的吗？ 因为你知道新婚，大家那外面绿草如茵，庄园大家 cheers， 然后恭喜恭喜，穿着白纱很开心。然后你现在突然在一个阴暗的地方，然后告诉我这个，我就开玩笑吧。 嗯。 然后说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现在开始。 啊，她老公也在里面吗？ 对，所以在预告片里面其实有一小幕是我不知道是她老公救她还是另外一个家族的另外一个人救她，就是有把她就是抓过来，就是捂住她嘴巴说你不要出声，我们是玩真的，他们真的要杀你 什么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群就是他们那个家族人说不行，我们要抓他，我们要杀他，我们要杀他，我们家族才有救。所以他们可能迷信一个什么样的诅咒，或者要限制？ 这什么国定杀戮日感的婚姻游戏啊？ 就是国定杀戮日结合了婚礼，也是一种类型混搭，蛮酷的试婚游戏。你会往哪里去啊？而我会呼喊你，直到听。 人世间的缘分也太巧了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茄子蛋的窒息，这一张叫做我们以后要结婚。 哎呦，反正我自己最想看最推荐的这一部 还胜过刚刚试婚游戏。 Yes、 嗯、 叫做失乐园。 哪个失？ 活尸的尸。 你喜欢活尸片哦？ 我不喜欢活尸片。 嗯， 但是预告看起来很快乐。 嗯， 他们这四个人就在海报上的四个人呢，好，这个主角哦，应该说这一部电影的卡斯太坚强了，有太多就是奥斯卡入围，然后甚至就是 有艾玛史东啊， 对，还有影后艾玛史东这样子，哦、他们就是去杀活尸的嘛，嗯，然后杀活尸 已经世界末日了， yeah, 他们就是杀活尸，然后还有他们会就是在白宫里面、嗯，因为是反正就是世界已经瘫痪了，所以他们还可以在白宫里面玩，嗯，对。另外呢几个桥段哦，就是我看那个预告片，其中包括他说，就里面有一个女生真的蛮呛的，嗯，然后呛呛的，就是其中一个男生呢就告诉其他的成员说，你知道为什么他在现在这个世界活这么久吗？因为活尸都吃人脑， 他没有脑 啊。反正他很呛，然后他们就在里面玩这些，然后那个很呛的女生还会就是拿那个望远镜，嗯，好像没有看过望远镜一样，然后看另外一个团员，然后拿望远镜说：“哦，他变大了。”我说：“他好小。”“他变大了，好小。”“大小大大小。” 他就是这部片喜剧担当。 耶、yeah, ，嗯，《失乐园》脏笔双拼 ，double trap 啊、，double tap。 所以就是一群怪咖在世界末日的故事嘛， 猎活尸的故事。然后其中好像有一个人的妹妹还活着，然后他们要去救她， 对对对， 踏上就是横跨美国的旅途这样子。 怀疑人生的意义，在世界变得更疯狂之前，就让我们一起唱首啦啦啦。席普语全新专辑《息息相关》第二波主打啦啦啦，由席普语填词创作。别管那些纷乱的声音，你的世界，你来决定。 是在我人生中看起飞一下不停不讲理，打乱我顺序，头脑不清晰，说不明。别管那些纷乱的声音，我的

管你有没有连续假期，不管你周末是不是可能要上班，都希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你每天都有开心的小事可以发生， 快快乐乐。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蔡明佑，这首《天真的些》也跟你说声拜拜。当然，最后。 哦，我以为你要放的是罗志祥《小事变乐事》哎， 没有啦。 You're awesome， 你好棒。 让我敞开心房，紧紧拥抱着。我不在乎，你别在乎，反正死不掉，那就尽管试试爱，能够爱得多疯狂。尽管爱上沉思，我的心绝不做抵抗。尽管爱痛，连连我的胆量。唱，哦，正好拿来原谅。还能让我当作享受被感情操纵，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反正死不掉，那就尽管试试，谁能够为谁多疯狂。尽管爱上这次我的心却不做抵抗，尽管爱痛 主打。萧煌奇说，这首歌我只想把对唱的位置留给阿妹。 倔强是一种心酸，思念伪装成释然，平静被眼泪背叛。但真正的人不懂转弯，但掏心的人困在浅滩，浪潮都退了空，流往事泛滥。迷路在云端，才懂什么是缺憾，追逐闪亮的璀璨，最后只剩下黑暗。 相信